知道满是非，暗战伤人难关，睡眠不安坐看，拥有一切有看，只有分裂这个痛苦世界，我们可以解决。 Oh my god， 团结世界。 Oh my god， 彩虹世界。 Oh my god， 团结世界。 Oh my god，世界，我们要团结世界，我们要彩虹世界，我们要团结世界，我们要 Spread the word, united we stay, divided we fall, and we win the love. Come on, go and tell.